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2年拍的影片，2018年1月12日才上映。四段故事，7个主要人物，诉说了中国百年来年轻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是谁？要去哪儿？要做什么？这正是事隔5年才得以上映的国产影片《无问西东》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无问西东》。这部影片由李芳芳编剧并执导，章子怡、张震、黄晓明、王力宏、陈楚生主演。影片依托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的历程为故事蓝本，讲述了从上世纪20年代直至现代，四个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共同经历青春、面对选择的故事。而影片片名也正是源自清华大学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影片拍完直到公映已过5年时间，而5年前群星云集的口碑文艺片《黄金时代》只取下5000万票房，而这部既不能被定义为商业片，也不是一部纯粹文艺片的独特气质影片，成为了点燃舆论的爆款，总票房共计7.54亿人民币。从最早的不被看好，到票房口碑一路逆袭，《无问西东》无愧于华语影史现象级大片的所有美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 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清华大学校园里热闹起来。今天是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学员吴岭兰英文、国文成绩均为满分，唯独物理名落孙山。为此，导师梅贻琦找到了他。 你的物理学是不列，而英文学、国文学都是满分， 如此天资，当初你为什么不学文科而偏要念石科呢？ 因为最好的学生都读石科。 你求学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知道不管我将来做什么，在这个年纪读书学习都是对的。我何用管我学什么，每天把自己交给书本就有种踏实。 但是你还忽略了一件事，真实。 真实， 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 什么是真实？ 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你慢慢想，转系与否那倒是小事儿。 谢谢梅老师。 梅老师的话让吴岭澜心有所悟，而他在清华图书馆听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演讲，更让他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想法。1938年，日军占领北平，已经身为清华大学文学教授的吴岭澜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一起远赴昆明，在荒地上共同建立起了西南联合大学。报纸上，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有志青年沈光耀一封家书向父母提到参军的志愿。沈家是大富之家，如今独子想要参军，沈父急火攻心，得了一场大病，沈母奔波数日赶了过来。听到父亲重病，沈光耀便收起了报国之心，继续完成学业。这一天，天空再次响起了警报声，沈光耀和大家赶紧跑向旷野的防空隧道。在防空隧道，他听到了吴岭澜教授在向学生们介绍泰戈尔的诗。 世界于你而言毫无意义和目的，却又充满随心所欲的幻想，但又有谁知，也许就在这闷热令人疲倦的正午，那个陌生人提着满篮奇妙的货物路过你的门前，他响亮地叫卖着，你就会从朦胧的梦中惊醒，走出房门，迎接命运的安排。这是泰戈尔的诗。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有段时间远离人群，独自思索，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某日，我偶然去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而陪同在泰戈尔身边的人，是当时最卓越的一群人物。这些人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而泰戈尔正在讲对自己的真实有多么重要。那一刻，我从思索生命意义的羞耻感中释放出来。原来这些卓越的人物也认为花时间思考这些、谈论这些是重要的。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新建的校园一片狼藉，没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民或死或伤，哀哭声遍野。这时，沈光耀感受到了泰戈尔诗作中的内涵，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国民空军。经过努力训练，沈光耀成为优秀飞行员。他在享用着美国提供的充足食物时，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饥挨饿的穷苦孩子们。每次用餐，他都会多取一些食物，待执行任务返航时，把食物空投到一个偏远的小村落。 他救助的村落中有个叫陈鹏的孤儿，但是他没有机会知道，陈鹏日后为祖国的核发展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因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为保护战友英勇地撞向敌舰，光荣牺牲了。陈鹏慢慢长大了，和高中同学王敏佳、李想成为了最好的朋友。1962年，陈鹏在清华大学工程系学习，李想在医院实习，王敏佳则在医院的中药组。三个人每年都要一起在天安门前与毛主席像合影。说到这个习惯，原来是因为小时候主席到学校来，王敏佳献花还与主席合影，之后每年的那一天他都会来天安门与主席像合影留念。这一天三个人约好去看望多年来对他们照顾有加的班主任许伯常老师，可还没进四合院，就听到院子里传出师母刘淑芬打骂徐老师的声音。原来当年师母辛辛苦苦供养徐老师读大学，拿着徐老师毕业后想悔婚，师母便拎着刀子到他单位以死相逼，俩人这才结了婚。当晚回到医院的王敏佳和李想决定替徐老师主持正义。王敏佳在李想的帮助下翻出西医护理日志，仿着其他医生的笔记给师母写了封措辞严厉的批评信，在第二天晚上扔进了徐老师住的院子里，果真被师母捡到了。 渣子洞急救营，还有良心吗你？你实话呀， 你打死我吧，打死我你每个月上30斤粮票。 你以为我供你上大学，嫁给你，把饭留给你吃，是贪图你挣的30斤粮票。当初是你说你要跟我过一辈子，你说的是你说的。这封信上还说，给我们单位的领导也送了封一模一样的信，你们想搞臭我。徐伯常，连我厂里那些最好的姐妹我都没说过，外人只看到我怎么打你骂你，可他们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的我。 胡说，我什么时候碰过你？ 你不是用手打的我，是用你的态度。结婚这么多年，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分得清清楚楚，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把你的杯子摔了，你宁可拿自己的饭碗喝水也不会用我的。现在我把你的碗也摔了，你会用我的杯子喝水，我的碗吃饭吗？ 徐老师看着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你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你对自己的学生、邻居、售票员所有的外人都和蔼可亲，只要这屋里只有你和我，你就冷着脸。 那你还非得跟我过？ 当初是你说你会对我好一辈子。 当初人就不能变吗？人为什么不可以变？为什么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变，而这件事情就不能变？为什么？ 报道。 与此同时，陈鹏因成绩优异被校领导推荐前往第9研究所工作，但因为陈鹏想照顾王敏佳，就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李想却一直希望得到支边的名额，并写下血书申请，获得了王敏佳的芳心。确定支边名额前，王敏佳亲手教李想针灸术，却被陈鹏无意中看到。见王敏佳愿意露出胳膊让李想按摩，陈鹏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便来到校长室请求前往第9研究所工作。然而世事多变，师母收到批评信后，从信中的标点符号使用习惯中察觉是王敏佳所为，他拿着信闹到医院，大骂王敏佳勾引有妇之夫。这时只要李想承认同犯，就能证明王敏佳写信的初衷是纯洁善良的，可为了保护支边名额，李想选择了沉默。这一天调查人员来到医院对王敏佳进行了质问。 我们又进一步对你进行了调查， 你告诉我，这个照片上的女孩子是你吗？ 毛主席到我们学校那一天，本来老师就是安排我站在毛主席身边的，我是班长，老师提前三天就跟我说好了，让我给毛主席献花。我接到任务以后太紧张了，就生病了。那以后我一直希望那一天我没有生病。那个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女孩本该是我。 你不只是捏造与伟大领袖合影的事情，并且每年在天安门你都会拍一张与毛主席像的合影，进一步完美你的谎言。你要交代，你背后还有谁叫你从那么小就撒这个谎？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捏造这个谎言，目的到底是什么？ 有冤无处诉的王敏佳被诬陷为美蒋特务，拖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一墙之隔的另一边，李想作为支边英雄发表演讲，听到扩音喇叭中李想的发言，王敏佳惨然一笑，而这笑容看在刘淑芬的眼里就是种嘲笑和侮辱。他恼羞成怒，高喊着打他。被煽动起来的群众争先恐后地对王敏佳拳打脚踢，直到有人大喊打死人了，大家才惊慌地散开。刘淑芬战战兢兢地上前摸了下鼻息，发现王敏佳死了，吓得失魂落魄的刘淑芬回到家，径直走向院中的水井，纵身跳了下去。当陈鹏得到消息赶来时，只看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王敏佳。这时天下起了大雨，被雨水打醒的王敏佳看到浑身湿透的陈鹏。这里是一处荒地，陈鹏为他挖了一座衣冠冢。从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王敏佳这个人了。王敏佳随着陈鹏回到了他儿时生活的小村落。 我跟这儿的人说，你的脸是工作的时候受的伤，是工伤，不想在家乡还有熟人多的地方待着，出来换个环境。这儿的人很好，能把有知识的人供奉着招待，你就安心在这住一段时间吧。 那你呢？ 我不知道所里会把我派到哪儿去。 我要是原来的样子，无论你走到哪儿，我跟着你就好了。可是现在别人会笑话你的。 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样子，我可能不能给你写信，但我还是会写，等我回来的时候交给你，你再读。 这阵子我连眼睛都不敢闭，一闭眼就觉得自己往下掉，一直往下掉，下面特别黑。 你别怕，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不管你掉得有多深，我都会在下面给你拖着。 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掉的时候把我推开，不要我给你拖着。 脸上的伤疤永远无法去除，但陈鹏相信他能治愈王敏佳心中的伤痕。每隔一段时间，王敏佳都会收到一个邮包回的承诺。在回第九研究所前，陈鹏遇到了在王敏佳坟前忏悔的李想。对这个辜负了王敏佳的人，陈鹏只给了他一句话：逝者已逝，生者如斯，对以后的人好吧。随后他便启程前往罗布泊两弹一星基地，而李想秉承着陈鹏的这句话，在边疆救死扶伤，其中就包括张果果的父亲。张果果是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的设计总监，为了给一家奶粉企业设计广告，张果果特意找了个四胞胎家庭，宣传设计方案时，在主打安全牌的同时，辅以客户长期资助困难四胞胎家庭。 就在交稿前，张果果接到顶头上司戴维的电话，戴维称通过私人关系打听到竞争对手也是以安全为主题的设计方案，但没有得到客户的认可，所以戴维打算抛开安全，主打营养和口感。张果果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戴维的意思重新修改方案。这一天客户准时来到了公司，戴维却突发胃病去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由张果果戴维向客户介绍设计方案。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客户并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而是采用了竞争对手的保守方案，失去客户的责任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张果果的头上。他这才意识到，原来他不过是公司上层权斗争的替罪羊。张果果不想徒劳地为自己辩护，主动辞了职。但是让他没有想到，没有得到资助的四胞胎家庭生活困难，急需帮助，张果果自费给了他们一笔钱。这之后，本来已经决定自费帮助他们的张果果，在看到另外一个被救助的家庭把资助方当成摇钱树后，打消了这个想法。在这之后，张果果就减少了与四胞胎家庭的接触，但是四胞胎的奶奶和姑姑却天天给张果果打电话。无奈之下，张果果硬着头皮来到四胞胎家庭的租住房，本来以为他们会提出更多物质上的要求，却意外地看到奶奶捧出一盒胎毛笔要送给他留念。原来这才是他们执意要寻找张果果的原因。张果果为自己此前卑鄙的想法而愧疚，更加坚信真心会换来真情。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无问西东》的故事。导演李芳芳可以说是少年成名，她16岁时独立编写的电视剧《17岁不哭》在中央台播出，成为一代80后共同的记忆。为了拍摄这部影片，李芳芳开始看资料和史书，这些书平铺开来能堆满一间二三十平米的房间。章子怡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第一次读到剧本的情景，她说，我是在飞机上看的这个剧本，看到一段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泪如雨下，我就把剧本合上了，我特别害怕，不敢往下看，他太感动我了。那么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影片其他主演黄晓明、张震、王力宏和陈楚生的身上，他们看过剧本后都立即决定接演，各自选择了自己想出演的角色，而他们的选择都没有重合。有记者询问李芳芳导演最初创作剧本哪里最感动时，他说，除了结尾的旁白，在写到片尾彩蛋，钱穆创作《国史大纲》的初衷时，眼睛湿润了。因为钱穆说，希望用此书激发国人对本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他说，我以前不太爱读近代史，因为这一百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读着令人心痛。但是再艰难的时光，也到处可见人性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这很美好，我有幸能把这样的美好传递出去。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王菲演唱的影片主题曲《无问西东》。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谁的手